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教材《汉语新目标》第二册。第一课， 一，课文。 学府书店真大。 一，学府书店真大呀。 当然，学府书店是哈尔滨最大的书店。 今天是星期天吗？ 不是。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现在是午休时间呢。 真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呢。在这儿，学府书店的书种类最多。 二，天哪，这一排排的书架太多了，到哪儿去找啊？ 咱们问问吧。 小姐，我要买一本汉语成语词典，请问在哪里？在三楼，下了滚梯后向左走，工具书部第一排书架上。 多谢。 这么多词典，应该买哪一本呢？您是学生吧？ 是，我是学生。这一本对您很合适。 我可以把它拿下来吗？ 当然可以。 我就买这本。 在那边付款，二楼出口处开收据。 您还要看看别的吗？ 我想买一本 HSK 参考书。 HSK 参考书在汉语部。跟我来。你看，这本怎么样？ 有配套的磁带吗？ 有，一共四盘。 我还要买一本汉语语法书，在哪儿？ 在最里边。 谢谢。 三， 这么多语法书，哪一本好呢？ 您是留学生吧？ 是啊。 这本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很好，您再看看这几本书，挑一本您能看懂的。 我想看看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书。 介绍传统文化的书在这儿，文学书在文学部，向右拐。 有没有计算机方面的书？ 有，在那边。 二，新词语。学府，书店，最，午休，没想到，种类，排，总，成语，滚梯，步，把，合适，参考书，别的，付款，处，开，收据，配套，盘，语法，拐，实用，挑， 计算机。当面。专有名词 HSK 学府书店妮娜娜塔莎补充词语作品原版电梯社科经济政治法律哲学心理学磁盘电子音像音响音箱空调楼梯楼上 五，阅读课文。学府书店。星期天，我和朋友去学府书店买书。学府书店开在学府路上，所以叫学府书店。它是哈尔滨最大的书店，书很多，书的种类也很多。许多外地人来哈尔滨都要到学府书店看看，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平时买不到的书。18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学府书店呢，那时候只在学校的商店里设了2个柜台，虽然小，但是书非常好。当时出版的新书，有很多都能在这儿买到。所以，每天柜台前都挤满了人。后来，有了书店，也很小，但总是有很多人在这里看书买书。10几年后，它变成了这么大的书店，真让人高兴。这个星期天，书店里的人还是非常多。我在社科部、文学部、计算机部、外语部都看了看，买了几本汉语语法方面的书和计算机用书。我的朋友买了几本小说和中国文化方面的书。朋友说，书店是他最喜欢来又最不敢来的地方，因为每次来都要花掉很多钱。这个星期，他又不能喝酒，也不能抽好烟了。第二课。一，课文。理得短一点儿。一， 娜塔莎和妮娜来到一家理发店，理发店的店员迎了出来。 两位要理发吗？请进。 师傅， 能快一点吗？ 请到这边来。是理发还是烫发？ 理发。 您这样的短发、洗发、理发和吹风，一共10元。 好吧。 先来洗发。洗发后，请这位师傅给您理。用什么洗发水？ 用海飞丝吧。 想理个什么样子的？ 照原来的样子，理得短一点。 二， 您是染发还是烫发？ 我想染发。 要什么颜色的？ 浅黄色的。 用这种染发水怎么样？ 这种多少钱？ 60元。 那种呢？ 那种80元。 原来是70元吧？ 现在80元了。 用60元的吧。三， 哎呀，怎么理得这么短了？ 您不是说理得短点吗？ 我是说理得短点儿， 这就是呀。哦，我明白了，您是说少剪一点儿。 对了，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我没听明白。 是我不好，我汉语说的不对，下次要说少剪一点儿。 这样说就不会误解了。 这种发型现在很时髦。真的吗？ 二，新词语。理发店。家。营。理发。师傅。这边。烫发。短。洗发。吹风。理。样子。照。原来。染发。染。浅。剪。明白。误解。发型。时髦。专有名词。海飞丝。补充词语。剪发。粉底。口红。眉笔。美容。发卡。干洗。水洗。紫。成。 五，阅读课文。我学汉语。学习汉语已经半年多了，我还有一些音发不好，尤其是四声。比如，我要理发，却说要理发。通知 说成藤枝，对方听不懂我的意思，有时候我自己也失去了信心，经常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说好汉语呢？是不是永远都说不好了？可是我的老师却总是说，不错，说得很好，我都能听懂，继续努力。要不是老师这样说，我可能已经放弃学习回国去了。记得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理发，理发师问我，理得长点儿还是短点儿？我说，理短点儿。理发师什么也没有说，拿起剪子，叉叉地剪了起来。我面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头发被一缕缕地剪下来，心里真舍不得。不一会儿，头发就短短的了。我吃惊极了，不是说理得短点儿吗？怎么这么短？理发师也觉得奇怪。你不是自己说要理这样的吗？怎么不喜欢了？争论来争论去，我才明白，是我自己说错了。我不该说理短点儿，而应该说少剪一点儿。嗨，说话不明白，太误事儿了。有些说法说出来后，可能有好几种意思，这样就容易引起误解。看来不光是语音不那么容易学，语法语义也比较难呢。不过学汉语也很有意思。第三课， 一，课文。 我要去看子夜。一，傍晚，纳斯佳来到安娜的宿舍，房间的门正开着。 安娜在吗？ 在，是纳斯佳吧？门开着，进来吧。 安娜，一会儿我要去看电影，你去不去？ 我正在写一篇文章，不去了。你去哪儿看电影？ 学校的电影院。 演什么电影？ 子夜，是根据茅盾的小说改编的。 茅盾是谁呀？ 茅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 我真想去看看，可没有时间。对不起。 那我只好自己去看了。二， 你好，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你，这么巧。 可不是吗？今天有电影，一起去看吧。 是什么电影？ 子夜，根据茅盾的原作改编的电影。 太好了。安娜去不去？ 安娜正在写一篇文章，还要写作业，不去了。 电影几点开演？ 在电影票上写着呢，晚上六点，我们的座位挨着。三， 电影就要开始了，快进去吧。 我们的座位在楼上，双号，从左边的楼梯上去吧。 这儿可以吸烟吗？ 你看那儿写的是什么？ 请勿吸烟。哦，对不起。 二，新词语。傍晚，宿舍， 进来。正在。文章。电影院。演。根据。改编。著名。完。已经。只好。遇到。原作。可不是。电影票。开演。座位。I 双号。吸烟。物。哦。专有名词。子夜。矛盾。补充词语。地板。地毯。科。按照。古代。编剧。导演。音乐家。作曲。作曲家。表演。喧哗。践踏。曾经。曾。 五、阅读课文。安东尼的行李。安东尼要到中国去留学了，他现在正在准备行李。他妈妈进来问他要不要帮忙。安东尼说，他已经长大成人，这么简单的事自己能做，不需要别人帮忙。可是两个小时后，他的行李还是没整理好。他发现自己买的东西太多了，还需要一个箱子。最后还是妈妈来帮忙，妈妈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整理好了，东西都放在箱子里了，根本不需要买新箱子。